乐。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选择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香露。那么今天在说书的内容之前啊，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如果您听到这样一些词啊，比方说宇宙大爆炸，比方说核聚变，比如说万有引力，比如说时间空间的关系，您会觉得这样的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天文学、物理学，没错。但如果把这些道理啊，这些客观的现象原理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大事小情联系在一起的话，您觉得能联系上吗？比如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买车摇号联系上，比如说跟现在的企业运行破产重组并购联系上，比如说跟我们这个时间段啊，我想跳槽，我想辞职，我想结婚，我想生子，这样的一些国家的运行、社会的运行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发展变迁联系在一起，您觉得能联系上吗？是不是前面说的太大，后面说的太小，前面说的太理论，后面说的又太现实了呢？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高维思维训练的七堂课。或许这本书能够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张黎。张老师您好。 你好香露，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介绍张老师啊？今天的作者确实是老师，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的副教授张老师哈。说到这个嘉宾的性别，可能很多朋友也一惊啊，是女老师，女嘉宾。都说这个女嘉宾啊，在这个很多这个数学问题上啊，倒不过来啊，更别说这个宇宙了，更别说物理了这些东西哈。前提我想问一下，您这本书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宇宙方面的一些运行法则，有很多的物理原理啊，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发现，您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其实这和我之前在读电影学博士期间的一些思考有关系。当然了，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跳到这个自然科学，是我在一个电影学研究当中形成了一些理论和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呢，我其实一开始是写了一本书的书稿，然后拿给我的博导看。我的博导是郑洞天老师，然后他当时就问我，你有写了什么新东西吗？可是我当时在想，我是写了新东西啊，因为我得出的结论好像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正规则是对的吗？还是潜规则是对的呢？有的时候我们未必会觉得我们被教导的那些规则是真的，所以我最后得出的是另外一种结论。那于是我就想就是换一种方式，然后正好我还比较喜欢看那些自然科学的原理。原来在高中的时候，高二是学理科的，高三呢，因为我父母希望我读文科，所以我就改到了文科专业，但是我文科理科都还不错。然后看那些自然科学原理的时候，觉得诶，它居然和我想象或者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运行的秩序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作为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其实不是我真正论证的一个方法，真正论证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逻辑链条，就是要你要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这样一种思考。当然我用的是一个相对于这个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不太一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现在其实也经常用的是量化的定量的方法，就是我用了很多的电影样本去研究，是有这个统计的影子在里面的，所以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呢，就和自然科学形成了关照。我相信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相关性。 总之呢，一句话来说啊，就是一个学文的老师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我们身边的这个主观的客观的世界。 对，我总相信人活在地球上总不能跟这个宇宙的这个规律没有关系吧，要不人从哪儿来的呢？ 对， 是吧， 万事万物啊皆有法啊， 对， 一切呢都有道啊。那么有一些呢是我们在这个物理课本上啊看到的那些公式啊、 嗯、 那些运算，那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啊、 嗯、 因为社会生活产生的一些规律。 嗯， 那么这种规律这种现象和刚才所说的这种啊纯理科的规律和现象能不能联系上呢？这本书告诉我们能联系上。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张老师的推论哈、啊、推理过程，当然我们只能简单的说说啊。 对，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琢磨琢磨这本书啊，有七章啊，也就是七课，那么也就是用七种思维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哈、 啊。相当于是七个角度来论述一个高维的体系、嗯、那基本上属于总分总的一个结构吧。 好， 嗯， 高维思维训练的七堂课，首先我们得说说维度的问题哈、啊 嗯、 什么叫高维思维啊？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嗯， 这个故事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但是用种新的方式来说，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嗯， 假如其中有一个盲人，他特别的有耐心， 嗯， 他把这个大象从头到脚的摸一个遍， 嗯， 那他是不是大概也能看到我们明眼人看到的那个大象的景象呢？ 嗯， 而不只是一些碎片而已。 嗯， 其实这种方法很有可能是可行的，因为假如你看过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既没有视觉又没有听觉的人可以把这个世界描绘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 嗯， 所以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盲人，我们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些局部的话，我们就需要耐心一点一点去探知它，最后看到这个世界更完整的样子。 嗯，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说一个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嗯，我们期待的这个科学定理还没出现呢。 高维我可以说这样一个脉络哈、嗯、其实人类整个思想进步的历史包括文明发展的历程、 嗯、 都和维度的升级有关系。 嗯， 比如说就拿我们每天看到的这个星空来讲， 嗯， 一开始的人们在古代，比如说古希腊、 嗯、 古苏美尔那个时代，他们认为星空是几个维度的呢？ 嗯， 他会觉得是一个平面， 嗯， 是一张巨大的黑色的斗篷，然后上面破了一些窟窿，那些星星就是那个破窟窿当中传递过来的对面的那个光线。 嗯， 然后逐渐的人们才发现那些星星划过的弧形的轨迹，才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两维的平面它是有纵深空间的、 嗯、 是有第三个维度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四维的方式去感知它，比如说大家知道星星的光线进入我们眼睛是你看到了这个光线，那么这个光线从它那儿遥远的走出来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对吧、 嗯、 比如说太阳光线离我们最近了，大概走过来需要8分钟的时间，然后除了太阳之外最近的一颗恒星就在4.2光年以外的地方了，然后你看它的时候等于看的是4.2年前的它。 嗯 啊，其他的星星其实会更远，千年万年亿年甚至很多很多亿年。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抬头扫视星空的那一个瞬间， 嗯， 你几乎就穿越或者把握住了接近永恒的时光。 嗯， 这就是第四个维度的存在， 时间。 对，时间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当然现在关于第四个维度究竟是时间还是空间还是怎么着会有不同的说法哈、啊 嗯、 当然这可以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感知它。另外就是前些年有关于弦理论的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宇宙可能是11维的，当然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呢其中还是有一些线索很有意思。比如说在190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曾经收到了一篇论文、 嗯、 是来自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叫卡鲁扎。 嗯， 这个卡鲁扎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这个数学家，然后他当时就请求爱因斯坦能接受这个宇宙有四个空间维度的说法。他为什么有这样古怪的想法呢？因为他发现当你想象这个空间有四个维度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为之前它是在三个维度的这个体系下建构的，居然就可以衍生出一些新的方程来，而这些新的方程居然就是19世纪麦克斯韦的方程。那麦克斯韦方程其实是量子世界，就微观世界的那个 方程，是个电磁方面的方程，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宏观世界的理论和一个量子的微观世界的理论，在增加了一个维度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融合的趋向。 好，其实大家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嗯， 再往后我们也听得云山雾罩 了。但其实总的来说，我们的维度在越来越增加。比如说跟生活很贴近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现在看电影是看3D 的多吧？ 嗯， 可是在这之前我们是看2D 的，对吧？在这之前我们是看黑白的。 嗯， 在之前是看无声的。 嗯， 你会发现我们的维度在越来越增加的过程当中。 哎，你这里说的这个维度跟刚才这个空间上、宇宙上的这个维度是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了哈？ 我想这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解吧。 啊， 我们可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维度，其实它离生活也并不是那么遥远。 对 对，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类比哈。 对， 就是不是说完全的用这个物理上的、 数学的这个、 数学上的这个论证哈，来论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运行的这些。 对，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就跟通感似的啊， 对， 它感觉是很像、很像、很像的。 对，中国人一向比较擅长于天人合一的想象。 嗯， 当然，这个2000多年前老子的那个《道德经》的那个阶段，其实它更是一种直觉。 嗯，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借助自然科学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建构这样一个其实结论上也是通感的，但是呢，听上去有点像科学的东西。当然，我刚刚说过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是我论证的方法。 嗯， 论证的方法是，就像你要沿着地球去走一圈， 嗯， 你就会发现地球是圆的， 嗯， 啊， 我们需要更多的维度， 对， 这是你在第一课当中哈、所阐明的观点啊， 对， 思维需要更多的维度， 对， 那么在研究这个宇宙的这个角度上，多维， 嗯， 对于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然这个在这儿解释会特别复杂， 嗯 嗯。 好，就是说多维的观点适合于他们更好的来看待这个整个的大的世界和微观的世界。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可以这样理解。 好，那在我们社会运行过程当中，多维意味着什么呢？ 啊，有什么意义哈？ 就是那个3D 电影意味着票价更贵。 对，意味着票价更贵，也意味着更加逼真。 嗯，好， 它更像我们真实的生活。 嗯，朱莉亚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这个摇号的这个事儿 对， 摇号从出来到现在还是经过很多调整的。 对， 那每一次调整，您的观点是它增加了一个维度。 对，它都在逐渐更加逼真的过程当中。 嗯，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摇号呢，就是大家都在一个池子里摇。 对，就是一刀切嘛，就是报名之后， 嗯， 然后就摇，然后所有的概率都一样。 哎，慢慢的有人说了，我摇了半年还没摇上，他刚参加就摇上了。 对， 这公平吗？ 对，这不公平。 不是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原则吗？ 对， 后来就改了。 对，所以就把那个时间维度，就你参加的时间越长， 嗯， 就可以积累更多的这个就是 算是权重。 对，权重，然后 这就跟那个工龄似的。 对， 是吧？我们同样在一个单位啊，虽然我现在不如新来的， 对， 但是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对， 你不能随随便便降我工资， 是 吧？ 对， 还有这样的一个维度在里头。 是这样。 那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增加很多的维度。 对。 嗯， 在增加维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进行的是微调，但这种微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嗯， 对，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对，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我个人会觉得，不管是数学上的维度，或者是物理上的维度， 嗯， 还是说我刚刚说的社会当中这种哲学思考的维度， 嗯， 他们也许终极意义上是同样一种东西。 嗯， 你知道宇宙这两个字， 嗯， 在中国古人解释当中叫四方上下曰宇， 嗯， 古往今来曰宙，什么意思呢？ 嗯， 四方上下它是一个空间概念， 嗯， 对吧？古往今来它是一个时间概念， 嗯， 所以其实宇宙观就是一个时空观， 嗯， 它就是一个维度的东西， 嗯， 而我们通过维度能够建构起自己思维当中的那样一个体系， 嗯， 总比一团糊糊要更好一些， 嗯，是。看完这本书的第一章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按照世界本来的这个面目，本来的运行法则来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法则和标准。就是说世界本来是多维度的，为什么我们做事情要单一呢？为什么我们要一根筋呢？ 对， 像刚才您说了，有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 N 个维度，是吧？ 嗯 ，N 个维度。那为什么我们做事情，往往有时候喜欢这个 简单粗暴哈？ 一言堂呢？ 对， 是吧？ 对， 哎，所以就是在很多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高度啊，不同的这个时间上的纵深啊， 引入更多的维度， 哎，引入更多的维度。 对， 但是这个您还举了一个例子啊， 嗯， 就是说这么多的维度哈， 嗯， 来支撑一个事情哈，啊，比如说这个安全施工啊，这个质量安全的问题， 嗯， 比方说电梯要好多的这个工种来保障它，首先呢制造企业， 嗯， 是吧，还有日常的维护， 对， 啊， 安装的时候 安装， 哎，也要保障安全， 对，包括供电这些都得安全，要备用的是吧， 包括使用者， 对，就很多维度哈， 对， 万一这个维度都不灵了，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安全事故。 对， 您举的这样一个例子哈， 就是对，有一个武汉的工地上啊， 哎， 19个人坐在那个电梯里面，然后一下子夸他掉下来了，这19个人当场就丧生了。 对， 那实际上应该说有很多很多方面都对这个事件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你说究竟是谁的责任， 嗯， 这个说法可能维度就比较单一， 嗯， 但是如果说但凡其中有一个维度真切的实实在在的起到了这个作用， 嗯， 也许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 嗯， 再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维度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会习惯于觉得养儿防老， 嗯， 觉得儿女就是给自己养老的这样的一种， 嗯， 有这样这种功能哈。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提出来国家来养老，但是只生一个好，这样的一个国策，就相当于把这个维度呢转移到了国家层面。这个政策本身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因为就像我们现在买保险一样，我们个人抵抗风险的能力是很低的， 嗯， 但如果大家群策群力集合起来，通过概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使得个人能够更好的面对这种灾难啊可能的危险，对吧？再到后来，比如说前两年有一个声音说，我又不相信国家的养老的这个政策，也许哈，然后所以我就用一个每个月存500块钱，你听过这个说法是吧？每个月存500块钱，然后养老就不需要靠国家了， 嗯， 那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其实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维度单一的想法。 嗯，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我们在制度当中，其实养老的这养老金有两部分，一个是个人账户，一个是统筹的这一部分，对吧， 嗯， 这已经相当于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了。 嗯， 那如果你在个人账户当中投入更多的钱，你的这第二个维度就会更有效一些。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买商业保险， 嗯， 相当于又多了一个维度。 嗯， 如果你的子女非常孝顺，又给你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嗯， 所以总之在这样的一种维度逐渐增加的情况下，总体上它当然会使你更有保障。 嗯，好，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不是说某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就是太简单了， 对，就是理论上的一种思考和 分 析吧， 更多是一种方法啊。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决策。 其实在我们自然界当中啊，不同的这个生物啊，他们思考问题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这个高级生物和低级生物之说哈， 嗯， 才有这个比方说草履虫啊， 草履虫 为什么能够啊， 嗯， 逐步的变成人类啊，这么一说，生物的进化它其实也是不同维度的这个进化。 对， 书里也很有意思啊，举了这个法布尔的一本书《昆虫记》啊，这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本科普著作当中的例子，就是毛毛虫在花盆边缘上爬的一个例子。大家有机会可以找这么多的毛毛虫做个实验，对，就是你把这毛毛虫啊都啊放在这个花盆上啊， 就那个边缘， 边缘 上面那个圈儿，哎， 让它都占据好，占满了啊，不能有空， 首尾相接， 封闭的环， 嗯， 你就看吧，这毛毛虫肯定从早爬到晚，它不会往下爬。但如果啊，您抽掉一个毛毛虫， 嗯， 然后呢，你把其中的另外一个毛毛虫的这个方向往下引一引，可能他们就下山了。 对， 嗯， 其实毛毛虫的那个思维就是一根筋的思维嘛，它只知道往前走， 嗯， 它所以走的是一条线的这个思维。 是， 就是如果说在它旁边还放着一些它喜欢吃的东西， 嗯， 它会看不见那个东西，然后一直就跟着转， 哦， 然后直到把自己饿死为止。 哎， 啊， 所以我们不能当一只毛毛虫啊，我们应当啊当把毛毛虫放上去的那个人，你能掌控更多的，那么 你才会拥有更多。 对，其实这个还有一个解释，你看卷毛虫这个案例是很生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张纸的平面上你画一个方框， 嗯， 然后方框中间点一个点儿， 嗯， 然后如果你想从这个点移动到这个方框外的一个点， 嗯， 你在这个纸的平面当中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方框它是打得死死的，非常结实的一个方框， 嗯， 但如果你能把这个平面撤掉，说我要通过第三个高度的这个空间，或者另外第三个纵深的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点儿就可以通过外面绕出来，所以其实我是想说，维度增加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突围，突围，其实思维这两个字，我想就是思考的维度，思维越高级，其实是相对来说越复杂的。 我们去上海不一定要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所以其实还有一种容易理解的这个解释方式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五个 W 和一个 H，任何一件事情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以及怎么样，这是咱们新闻学当中经常会讲的，对吧？其实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个维度，那我们可以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使自己突破原先的困难。就前两天我从杭州回来，正好赶上那个台风，然后我就溜出来了，因为我坐的是高铁，有很多人可能飞机就延误了，就没办法，他临时改成高铁，所以这就是换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维度的转换解决自己面临的任何困难，从理论上来讲。 当然这个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任何一个维度你没有选好，就跟那个电梯一样啊，那么有可能就会带来风险。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那么最后就会达到胜利的彼岸，不是的。还有一个怎么运用的问题，就是公式我知道理论我都明白，但也有一些关键的抉择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人都在想，我要不要在通州买房现在通州的房价也不便宜了，那你看要从哪几个维度来考虑呢？这个留给大家做个作业我们就不再详述了。那么书里还谈到了一个格局的问题其实维度它是思维的角度，而格局有时候呢是心胸的问题您特别呢用了老子、孔子和墨子的格局作为开篇您怎么来看他们三个人的格局呢？ 首先得解释一下格局这个词可能还不仅仅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心胸啊、气度啊这样一个很虚的概念。 好，看完这本书或者说呢听完这期节目，大家去仰望一下星空吧，这样的话呢你会对于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小小世界多更多种维度和角度的看法。谢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心情好起来可以很简单。朋友们，下期再会。把无尽的旅途